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午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霸练成绩。欢迎我们的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啊！两点整准时来上课，欢迎登录到我们的全国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进行今天的背单词课程。词根词缀背单词上周正式上线了，在这里我们要友好的提醒大家，善意的提醒大家，这一套课程，如果你是真心真意的想把这词背好啊，务必要集齐， 努力集齐的让自己投入到学习的环境，因为这是一个很长很长很漫长的课程。 哎，我的集齐是个动词，把它们全部集齐。 哦啊，这个集齐啊啊啊，这是这个什么什么呼唤各种神龙是吧？集齐各种各种， 就是这个意思。希望大家能够一节课不落的听下来。 哎，刚刚那个梗太有意思了，你说 集齐理解成了一个副词。哎，差不多了，意思哈、啊，极其认真的收听，把他们全部集齐，好不好？ 好，好，好，嗯， 这集齐对你们有好处，哎，真的，这一节课呀、啊，听下来哈、啊，扎扎实实的记单词。你看我们这每节课上了第一节课后，大家已经发现了， 嗯， 每节课我们就教你1到2个小小的前缀， 嗯， 辅以9到10个例词讲解， 没错， 同时还有字词句三管齐下。 对， 配套你进行理解记忆，让你精耕细作，扎实记单词。 哎呀，这一套一套的，应该不会是现准备的词儿吧？ 啊，那当然是了，现说的啊。 哦，现说的， 让大家在这个拼组当中来了解啊，单词是怎么样啊，是一种具有独特含义的字母组的架构。 嗯， 这个字母呢，既有规律，又有灵活的组合，哎，让你在这个推演词义的过程当中啊，加强你的。打通你的语感， 说得太好了，就跟那变形金刚似的啊！您看看它里面其实有好多零件，把它都拆了，拆了再装上，一个个的小汽车就出来了。 哎，重要性咱们就不说了哈、我们要开始进行今天的课堂了。方法找得准，单词背得稳， 太好了。 好， 咱们先来复习一下上节课学过的哪些前缀呢？ 上一节课呢，咱们一共就学了一个前缀嘛，那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A 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呢，主要有两种意思。第一，它表示处于某种状态下，大家现在啊，马上过渡到小脑大脑都要切入到这个背单词的这个模式当中来啊，马上想想上节课我们学了什么。 这个字母 A。放在句首，它首先是作为一个前缀，表示处于什么状态之下的。 好，我们来看学过的单词有 ahead， 在前面的。 那这个里面的 head 表示脑袋是吧？ 对， 脑袋前面就是在前面的呀， 在前方，在前端。 对，第二个 alive，a 加上 live， 活啊，在前面活。 第三个是 aside， 您看看 ，side 本来就是旁边吧，那就是处于旁边的状态嘛。 asleep，a 在睡觉的状态叫做 asleep。 对，最后呢是 away 啊，它是表示离去。或者呢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就是走在路上的状态，那就是远离嘛。 对了，是处在路上的一个状态。对，表示处在某种状态之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意思，表示加强， 对， 哎，我们发现很多词那个前缀其实都有加强的意思。 没错没错，那这个以前咱们也给大家说过哈，就是一个元音加上词根的这一个字母，哎，可以表示加强。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单词的前面放上一个字母 A， 也可以表示对它的加强。 好，我们看aboard 啊，首先你从字面的意思呢是在甲板上，所以你看他，我就在那待着，我就不走，干嘛呀？在船上，在车上。 说清楚，啊，说清楚。 小紧张。 两点钟不能再睡午觉了，赶紧起来。 是，不能在床上了。 这个单词啊，它可以指任何情况下，在船上，在车上，在飞机上，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有板的交通工具， 说得太好了， 都行。 还有我们学过一个词叫做 aspect， 这个 aspect 啊是什么呢？aspect 是看啊 ，aspect 就是哇仔细的看啊，看这个东西的外表面。 没错，所以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事物的方面， 什么事物的方方面面。 对，没错。第三个词叫做 avoid， 一定要记住，上周我们学了 void 这个词根的意思， 表示空。所以它加强嘛，它就是让你一直空下去，让你一直不涉及到它的这个影响范围，所以就是什么避免呀、撤销啊这样的意思。 躲开呀， 对， 就是任务一直空着呀。 对，没错。 好，那么加上 wait 就是 await 这个小词儿啊，wait 是 等 待。 一直等就是等待嘛， 一直等等等等，而且我们上节课专门说了 waiting 什么呀 ？something 对不对？ 对 ，wait for something。 Awaiting something， 是不是？ 对 ，awake， 醒着的，或者是唤醒。 对，没错。 它强调加强醒的那个过程。 加强，还有是 aware 啊，也可以表示的是意识到的，就是一直都注视着什么东西，那不就对它有一种意识吗？ 哎，对了，你看上节课我们推演出了这么多的词义啊，虽然有些是你以前知道的，但是经过这富妈的一讲故事以后，你会发现，哎呀。哎呀， 在嘛呀， 戏精本精啊，都是有故事的。 对，每一个小词儿它都有自己的故事，我和金晶老师就给您讲一讲，哎，您学会了词儿就背起来了。 好，所以说这几个单词想必大家现在一看到他们的时候都能联想起来上节课啊，坐在那高高的谷堆下听驸马讲过的单词的故事。今天我们继续搬好小板凳坐好，我们争取给大家再教两个前缀。 好， 第一个前缀我们来看 AB或者是 ABS。 对，那我们有的时候啊也可以通过字母的数量来去划分词根啊前缀和后缀，但有的时候呢按意思也可以划分。您看看 AB 和 ABS 分别是两字母前缀和三字母前缀，但是呢它们其实都表示一个相同的含义，就是与什么相反，或者是离开某地，或者干脆就是变坏了。 哎呦，您说这三个意思他们之间有没有共同点啊？我觉得很难记耶。 那您想想啊，这相反的是不是跟好的相反啊？然后是不是就离开我好的地方了，你离开我好的你就变坏了呗。 相反，离开，变坏，都有点那负面的意思。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些前缀所代表的含义呢，它是一种具有相同内涵处于不同外延的表达性的前缀。 而且我们也教大家一个方法啊，你说前缀的意思单这么记有点难记， 有点抽象， 您就记一个你觉得最能够代表这个前缀意思的单词。你一记住它以后啊，你再看到这个前缀猜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对，这不就是您刚才说的给它解读一下吗？对吧？ 解读一下，而挑一个代表来记住。 对，您要老不解读就被单词给中毒了。 这样哈。所以我们来看看 AB 和 ABS 可能在句首通常会读成 AB 或者是 ABS。 对，没错， 等等啊。可能会这么读啊。不一定完全是。 对，不过我们还是尽量读字母，因为它是个前缀。 好，我们看有哪些，你现在来想想是以 AB 开头的单词呢？你比如说这一个，叫做 abroad。 大家看这个单词当中啊，有一个 AB， 是不是？后面是 ROAD。 嗨，我都看见了，那不是一个 road 吗？ 对了，那 road 大家知道表示的是马路的意思，是不是？ 路。 那 AB 呢？你想想啊，不在路的正面就是反面吧？ 反面。 对，那就是离开这条马路了。 啊，或者说的是就是远离这个马路了，对不对？ 哦， 那大家想想，我目前处在这个路，然后我远离这个路了，是不是就往前走了？得 远离这条路了， 是吧？我到别的路上开，就走来走去去了。 哦， 所以这个 road 放在这里，它呢首先表示路的意思。其实呢，路就是我们脚下的，我们身处的是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祖国。 哦， 所以这个呢，你首先可以表示的就是我离开这条路了，那就开始启程了，走了，对不对？ 哦， 另外就是我离开我的故土了，离开我的国家了，我在哪儿啊？国外呢？ 到国外去了。 对了。 背井离乡了。 哎，不对，背井离乡，背井离路了，就这感觉。 哎哎， 嗯嗯， 背井离乡，背井离路，你看看这个背和离， 嗯， 就是 app 的意思。 对，说的太好了。哎，这个词儿我觉得哈，它有一种莫名的伤感。 有。 对吧？ 嗯。 你说。 落叶归根， 哎，对，没错， 哦，那已经归回来了， 啊，那回来了， 这个先出去， 对对对， 背井离乡， 背井离乡， 北漂， 对， 海漂， 对对，就是，所以你有点那个，这个很让大家想哭泣的感觉哈， 嗯， 有家不能回，走了， 哎，不，人家那很多的北漂现在都是在外边打拼，嗯，为了更好的生活， 哎呦，您说太对了， 像富妈这样的，要是让他背井离个乡，哎呀，嗯，那真是， 背井离乡等于必死无疑， 对，但是我们这种 啊， 哎呀，那高兴得很， 是是是，您要飞得更高啊， 对，那就是活蹦乱跳的， 活蹦乱跳， 你看这不一样吗？人和人就是。不一样，有的人就适合背井离乡发展， 对对对， 有的人就适合富妈这儿，为了搬家搬一条马路，发愁啊，愁俩月了已经， 惆怅啊，是是 是吧？ 嗯， 就为了富妈最近就为了搬家搬一条马路，就隔一条路， 嗯， 啊，一站地儿公交， 嗯嗯嗯， 好家伙， 您就直说嘛，您是这个潇洒走一回嘛？ 那我们都随便都国外好几趟了已经。生活了好几辈子了， 还有份聊天吗？ 哎，所以这个词叫大家记住 ，A B 相反 ，road 是路，可以理解为是乡，嗯，也可以理解为是故土。 对，A B 是离开嘛，我离开我的家乡，离开我的故土，就是启程了， 到国外了， 到国外了。 对，注意这个词，它的常用搭配是什么 ？Go abroad， go abroad， 到国外去。 嗯， 说老师，哎呀，我记不得这个 abroad 跟上周那个 aboard 的区别。 哦， 现在终于好记了。 对， 因为这里有一个路 road 在词根里。 对，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呢，它是词的前缀是而这个前缀呢是 ab， 不一样，不一样的， 嗯， 啊。我们来看用的最广泛的说，他在国外工作了一年，同学们。记好例句啊， 嗯， 都是简单的例句。 对 ，She worked abroad for a year. She worked abroad for a year. 大家看，前面说的就是她在国外工作呢，工作多久了呢 ？For a year， 已经一年了。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好像这个词儿是一个副词来修饰前面的 worked 这个动词。 哎，我们通常可以说 go abroad， 嗯， travel abroad，leave abroad。 没错， 出国。在国外旅行，在国外居住， 是， 哎，都是他。 这个，当然，这样你也可以说是 work abroad， 就是在国外工作。 哎，咱们来个高档一点的， 嗯， 说他呀，名声好， 啊， 享誉国外。 哦， 哎，这享誉国外，这国外怎么说？享誉？ 对，当然这个里面是国内外 啊，哦，享誉国内外， 啊，别在国外就是墙外什么墙里开花，墙外， 哎，国内外，国内外，当然是国内外。 哟，这在咱们四六级的翻译当中经常出现的。 好，来，他， 嗯， 有名吧？先说。He was famous. 好多同学看到享誉啊就晕了，说妈呀，我哪背过享誉这个词啊？ 放心，用简单的词儿来跟他说出来， 嗯。咱们韩庚老师都给大家讲过了，要学会文字的降级，把高大上的中文降成土鳖的英文就行了。 先说誉吧，就是什么呀，嗯，有荣誉呗。He was famous. He was famous. 然后这里来了啊，高端的来了， 嗯，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其实这句话呢翻译成最土鳖的英文就是 in his own country and in other countries. 哦，用高档的。 用高档的。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对。 就这么简单。 这个里的 home, 啊，不要把它翻译成家，就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它对应的是后面的 abroad。 所以以后你一看到国内外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这就是国内外。 没错，所以你说某些人在国内国外啊臭名远扬是吧， 一样， 也行，对。那这个 famous 就是享誉，后面这个 both in A and B, 在两地方都很怎么样。 行，我看行。所以这个 abroad 咱们就掌握这样一个意思，基本上日常生活中就能够用了哈。 对， 好， 您看咱这课多有意思哈， 真高效 啊！先学词儿，还学用法， 马上把最简单的、最常用的告诉你，你就知道会用了。 对， 好嘞，大家的这个简单句的听写啊，务必小笔记本上记下来啊。第二个单词，我们来看 ab 开头的还有 absent。这词儿反正背过词儿的同学没问题 啊， 但是我们来分解。 好，那这个词当中大家看也有一个小的单词是 sent， sent， 我们都知道它表示的是送，送走的意思， 送啊，派呀、派送啊， 对， 都是它， 是不是、 sent。 那您看前面 ab 离开了，就是把它离送走了，让它离开这儿了，就这么个意思， 送离开， 送离开，送别，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噔噔噔噔噔， 对，就这意思。 嗯， 送离开，大家想想，是不是就不在场了呀？ 是， 不在此时此刻此地了呀？ 那就是没来，没来就是缺席了。 不在这儿，缺席。 对， 不在这儿， 没错。比如今天吧，对吧？比如说我要没来主持节目了， 哎呀， 我就缺席了，我就被送到别地儿去了，没在这儿。 我们说这个单词，它其实通常是两种意思，一种就是说这个实体啊，它不在这屋里。 对，没错。 一种是什么呀？你的思绪不在这儿。好多同学听着听着课，哎呀， 走神了， 脑子里已经开始王者农药了 啊， 这不行。 对，这个英语当中啊，有一个小词叫做 go for lunch， 意思呢也是表示走神的意思，所以我们是这种走神了，叫做 absent-minded。 所以要掌握这两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例句啊。什么样的例句呢？我们来说缺席，一般说 to be absent from work 叫缺勤。 对，所以你比如说这他是在工作上不在了，那不就缺勤了吗？ 一定要记得搭配是 be absent from something。 对，这就是没打卡，缺勤了， 缺勤了，扣钱、 扣钱， 扣钱，一定是的哈。 对，那除了哈，我们说absent from 表示的是缺席啊，不存在，它还有个意思就是缺少，就是少点东西， 没有。 对， 你想都送走了，用的最多的是，哎呀，说这个小孩啊，这个人啊，童年时候啊，根本就没有得到疼爱。 那如果 缺爱， 哎，对，如果我们说什么东西缺呢？大家记住，可不是说谁缺什么，而是什么东西缺了谁。 哦， 哎， 什么东西离开了谁？ 对，所以那我们说的是 he was absent from work。哎，这个说的是他没去工作，他缺勤了。 没错。 但如果你想说的是他童年没有得到爱，你变成英文的话，应该是爱缺了。离开了他 的童年。 对，没错，是反着说的、 说 love was totally absent from his childhood。 你看 love was totally absent， 这就是爱缺了、缺了，离开谁了呢？ from his childhood。 讲得通，这就是英文表达的句序。 对，希望大家啊，把这两点一定记住，人称放在开首做主语的时候是谁怎么样了，少什么了。但如果是 something 的话，就这个东西被谁少了。 中文的思路是我童年缺了爱，英文的思路是爱离开了，缺席了他的童年。 对，那我们比如说吧，哎呦，他童年的时候可缺钱了，怎么说呀？ 啊，他童年的时候可缺钱了 啊，没钱。 那就说钱远离了他的童年。 对了，怎么说呢？ 哎，那就是 money was totally absent， 或者是 fortune was totally absent from his childhood。 是的，大家务必要记住啊，您缺什么，把缺的东西放在前面。对，没错， 这也是英文当中重点事儿先说。 对，在这个专八的改错题当中经常出这个点， 太好了！ 大家都就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没想到哦，原来他中英文之间有一个对比转换。 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啊，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哎呦，这个人吧，老有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 啊， 跟他讲什么好像都听不进去， 听不进，就他好像若有所思，在想别的事儿呢。 对，所以我们直接用 absent 来做形容词 ，an absent expression。 An absent expression， 心不在焉的神情。 哎，就这个表情老走神儿，对不对？ 对，所以啊，记住三个：第一 ，be absent from work， 缺勤了， 缺勤了； 第二 ，something was absent from 什么什么状态， 就是 什么状态当中缺了什么。 哎，好，关于 absent 你就记住这个意思就好了。 哎，我觉得 absent 真的太形象了。你看啊，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在国外有一种忧伤，对不对？这 absent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有一种 缺乏？ 对对，是吧？所以它很有自己的感情色彩。 嗯，又忧伤又缺乏。 下一个是什么？ 下一个那就该补充了吧。 补充 来 absorb。 对了， absorb absorb。来，先把 AB 先把 AB 刨开啊。 嗯嗯，然后呢我们讲 SORB SORB。 对，我们知道这个 SORB 啊，您记一记啊，它本来就是个单词儿，人家的意思就是吸收。 哦， 嗯， 它就是个词根哈。 对，没错。 哦，叫吸收。 吸收。然后大家看前面不有个 AB 嘛，对不对哈？那他想说的什么呢？就是离开了，把你吸吸吸吸，让你脱离你自己的那个状态。 吸到我这儿来了。 对吧，都跑我这儿来了。你看他是不是反的？本来是你那儿的，吸我这儿来了。 所以他还是有个脱离的意思在里面。 脱离相反，这种感觉。 哦，脱离。 嗯。 脱离原位。 对。 到另外一个位置去。 对，你在我对面不反的吗？然后你脱离，然后反着到我这边来。 你看，植物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吸吸吸，是不是吸到它身上来了？ 是， 反的，对不对？ 吸离开。 对，你平时晚上白天的时候，你的脸上、手上是不是得涂那些什么霜啊之类的？ 那霜慢慢的就被我吸收了， 是呗？这都是吸收嘛。 嗯嗯。 啊，我们来。 看来这个词在我们生活当中用的还是非常广啊。 对呀， absorb，更多的是我们吸收知识呀。 哎，对对，没错没错。 是吧？ 对，还有这个金丁老师身上的独特的人格魅力深深的吸引着我。 那是吸引， 那个 又没有吸到你那儿去。 啊，对，又吸不来呀，完了。 这不能那么容易吸来的。 啊，还想进步一下呢，你看看。 不那么容易。 你是不是就损我为快乐？ 没有啊，我只是随便，只是相当在皮肤上抹一层而已嘛。你假装像我嘛。 哦， 举个这个例子吧。 好， 说，哎，这种乳霜啊，皮肤是容易吸收的。 嗯，啊， 我们来看。 哎呀，乳霜我们知道，就是那个 cream。啊，不要以为它是冰淇淋啊。 Cream. The cream is easily absorbed into the skin. 大家看很有意思。乳霜啊，中文当中是乳霜什么这个皮肤易吸收，其实是乳霜被皮肤吸收。 容易被吸收。 这是在中英文之间又有一个转换，就是这个语态的转换。中文喜欢用主动，英文必须得把那个被动语气翻出来。 不过也好理解哦。 嗯。 因为是什么呀？ is easily absorbed， 哎 ，easily absorbed， 容易被吸收。 那吸收到哪里去了呢？ 吸收到皮肤里去了呀。 所以加介词 into the skin 哈。大家注意 ，absorb 通常是 take in a liquid, gas or other substance from the surface or space around。 对， 吸收液体和气体等等。 对，那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你说乳霜它也是用。泛液体的东西，对不对？ 是是是。 Be absorbed into， 一定把这个结构记起来，是被吸收到了什么里。好多同学说，老师为什么用 into 不用 to 呢？这就是介词的一个应用了。to 一般讲的是实体的一个方向性的，而 into 就是我们说的液体的、 对， 气体的这种东西。 再放广大一点，你吸收知识， 嗯， 或者是这个国家，比如说接收什么难民。 哎， 或者是移民 啊， 这种 absorb 都有那意思，把它从那个地方吸到这个地方来。 明白了，嗯， 是吧？ 刚才金丁老师还说了一个，不仅吸液体，还吸收那个 dioxide 那个二氧化碳， 它也是气体 gas。 对对，没错。 好， 嗯， 行，就是这两个基本意思，大家掌握一下啊。 嗯， 好，我们再看这样一个单词 ，ab 加上 use， 我们来猜。AB 加 use 是什么意思啊？ use 我们知道啊，就是使用的意思嘛。 那 AB 呢，是相反的用。 对，相反的用就不好好用呗，所以就是坏着用。 坏着用， 恶意的用， 乱用， 乱用，胡使。 它就是来使坏的。 对， 坏着用。 对， 那是什么用啊？ 就是不好好用嘛，那就是滥用。 虐。 虐，没错。 是不是这词儿？ 对，虐也是 abuse， 滥用也是 abuse。所以比如我们说那个滥用毒品就叫做 drug abuse。 哦， 嗯，当然我们还说他是一个虐待儿童的人，就是 abuser， child abuser。 哇，我们来看这个词，虐童，这是现在社会上关注的一些议题哈， 是 叫 child abuse。 child abuse。 大家可以看前面的 child 是以前我们讲过的名词儿， 名词儿 俩名词放在一起，第一个名词做形容词儿， 哎， 嗯， 它指的是一种 unfair 不公平的 cruel 残忍的，或者是 violent treatment of somebody， 嗯， 这种暴力的对待某人的方式， 说的太好了， 虐待啊， 对，现在呢，我们对于这个虐童啊，它有新的一些解释吧。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州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每天早上到晚上给孩子们喝可口可乐或就这种碳酸的饮料， 嗯， 这也是 child abuse， 哦， 啊，它也是虐待儿童的表现， 对他们的身体不好， 对，没错， 乱用啊， 嗯嗯， 我们用的多的一是毒品，是酗酒这些， 对， 比如说 alcohol drug abuse， 对， 这个一定要知道， 对， 因为像这种东西它的一种乱用， 嗯 ，wrong or harmful 的用法， 嗯， 它就是 abuse， 嗯。没错，没错。 所以大家能够体会到啊，从这个滥用毒品上，你能体会到 A B 这个词缀的力量有多强， 坏，特别坏， 就是使坏。 对 ，A B 相反的，偏离正道的。 对，我们都知道 normal 表示的意思是正常的，那不正常呢 ？abnormal。 对啊 ，abnormal 是不是啊？ 你看是不是？ 嗯。 好，这个词还有用在一个什么地方？滥用职权。 哦。 说呀，他因为被控贪污腐化和滥用职权而遭到逮捕， 嗯，我知道逮捕那个英文啊叫做 arrest， 好，被逮捕了， he was arrested， 那这说的是在什么什么案子当中，我们也知道案子叫做 charges， 对， 所以在什么案子里面就是 on charges of， 就是指控嘛， 行， on charges of， 那 金 老师那个什么滥用职权贪污腐化，咱先说第一个啊，腐败 是 corruption， 我们知道 corruption啊，那个滥用职权，职权就是权力，就是 power。 那滥用职权怎么说呀 ？Abuse of power。 哦 ，abuse of power。 注意，这是一个名词组。 嗯，很好， 是吧？所以贪污和滥用职权叫做 corruption and abuse of power。 这个呢，在我们的口语当中就是砖头，你就这么记啊 ，corruption of abuse of power 就行了。 连着记，所以整句话就是 He was arrested on charges of corruption and abuse of power。 OK， 没有问题。 好，掌握三个。第一，酗酒、嗜毒 ，alcohol abuse， drug abuse。 对。 然后这个滥用职权，然后虐待 儿童 和动物都是叫做 abuse。 感觉好像。反而不是什么好事儿， 当然不好啊， 对吧？ 所以这个破坏 AB 的破坏力量很强。 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在2年前的四六级十五选时里面，竟然考过一篇文章，就是虐待动物， 是不是？ 叫做 dog fighting， 就是让俩狗就跟斗鸡， 嗯 啊，斗猴、 斗犬嘛， 斗犬，然后结果就是这些小狗啊，全都成了 victims。 对呀， 但是呢。这些虐待动物的人呢，却没有受到什么法律的惩罚。 嗯， 文章探讨的是美国法律的这个健全。 嗯，很好，这样的文章， 嗯， 啊， 对， 这样的文章引发我们的思考，非常好的。 是， 好，这就是关于 A B 前缀的几个例词啊。我相信大家只要一记得 abuse， 嗯， 这种这么程度这么深刻的词，一定能知道 A B 的有。什么前缀的什么意思？ 对，没错没错， 永生难忘啊！ 嗯，我们刚才呢为您讲的呢是 A B 和 A B S 啊，都可以表示相反、离开和变坏。 对，这是我们本节课的一个重点， 嗯， 教给大家的第二个词缀了。 嗯 ，A B 和 A B S， 你记 A B 就好了， 就记 A B 就行了， 啊。这是一个非常消极和负面的前缀， 对， 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又有一系列的，既有 A B。那肯定有 ACAD 吧 AGAP 嘛， 对，还有 AN ANAR 嘛， 啊，你说这些怎么记呢？我强烈的建议大家您就不要记了，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从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单词当中它的第一个字母摘出来，由字母 A 加上词根当中的第一个辅音构成的一种前缀。 这个大家听懂了吗？ 嗯， 能不能听懂啊？ 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找一个词，我们分析一下它是什么意思。 哦， 好不好？ 就是大家不要去记什么 A C A D A G 呀， 啊， 嗯，这些 C D G 呢，其实都是一个新的单词的第一个词首字母， 然后和 A 连在一起。 我就给你 double 了一下而已， 对，给你 match 了一下，然后他们的意思很简单，加强， 全是我们上节课学过的。A 那个词缀的意思，加强。 嗯 嗯，那咱们呀，先来看第一个单词。 嗯，我们从 AC 开始看吧。 行， 好不好？ 嗯，好。 好，有个单词叫做 accelerate accelerate、 啊、有的同学不认识哈，我们来拼写一下、 哎、A-C-C-E-L-E-R-A-T-E 这个词儿的读音呢就是 accelerate， 好多同学这词儿觉得太难太长记不住、嗯、 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词叫 seller sell 嗯， 不知道，没有词 啊！你在干嘛？ 我想到了 celebrate。 金丁老师的表情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absent expression， 一下就走神了 啊！那您看这个里其实有一个小词根叫 c e c e l， 快找快找， 找着了吧 ？c e、 c c e l e r c e l e r 哦 c e l e r 这个 seller 啊。那这个词根它表示的意思就是速度， 速度， 对，就是速度，就是快这样的意思、 嗯、 当然啦这个词呢现在已经不常用了啊。不过我们还是能够把它剥离出来，这个词根表示速度。那我们再来看后面一个小的后缀是 ATE eight， 注意 ATE 它呢有很多的词性，比如说它有动词的后缀，它有形容词的这个词性后缀，当然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把它理解成是动词的后缀，也就是使什么怎么样了， 使什么东西怎么样了。 所以朋友们您看 CELER 和后面的 ATE 接在一起呢就是使它呀有速度，让它快起来， 使它有速度是一个使动的过程， 对， 推它一把， 没错， 使它有速度， 是 给它加个引擎， 引擎没错， 使它有速度。 嗯，那朋友们您看前面刚才金老师说吧是 AC， 它是由元音字母 A 和刚才讲的词根里的第一个字母 C 给它拼在一起的， 哎，对不对、 嗯、 明明是一个 celerate 这个单词就完了， 嗯， 加上一个小 a也可以叫做 accelerate， 对， 但是 对 他把那个 seller 的 c 呢再 double 了一下，再写了一个小 c， 所以啊，这个 ac 它就是一个前缀，那么它没有自己任何的意义了，就是加强后面的这个词根的力量。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什么 ACC 打头的单词通常 AC 都是一个前缀 啊，就给后面那词根加持一下、 哎、 做做功是吧， 对，就给他加个前缀说看哟我这前缀来了哟， 嗯嗯嗯， 你看后面那个是什么意思你们再自己分析吧， 对，没错没错。 所以 seller 是我们今天学到的速度， 嗯 ，a 是使加速，那么这个 accelerate 就是增速， 没错没错。 好，我们来看这个词有哪些常用的用法， 嗯， 说的最多的通货膨胀不断加速 啊， 嗯，你看它是 make something happen faster or earlier than expected 啊，要快，比预期想的要早， 哎，所以我们说通货膨胀 inflat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那朋友们您看啊 inflation 以后我就给您讲了，它你看好像好专业呀、啊、是不是啊、 嗯、 其实这个词啊它有个前词根叫做 FLAT， 这个词根呢表示吹的意思，前面的 IN 表示里面吧，你想想往里面吹是不是就大了， 膨胀了 。 好，这个啊、嗯、这附带着学的， 附带着学的， 今天这节课不要求掌握， 对， 什么 我想给大家再读一遍句子。 读 啊 ，inflation continues to accelerate。 哎，非常好 啊！ 你说什么东西加速啊？啊，运动员加速，对不对？ 啊， 汽车加速， 啊， 这些都能用。 对， 没问题。 另外呢 ，accelerate， 您不要以为这个加速就好事的加速啊。我们都知道，在经济当中呢，这个最好的阶段呢，叫做金发女孩阶段，也就说的是这个 GDP 呀、啊，增长的很快。但是呢通胀又很温和，就是我们叫做、嗯、金发女孩，它是一个来自于一个童话故事，但是你比如说不好的时候就通胀了，再不好的话通缩了， 嗯， 有的时候还滞胀，就 stagflation 滞胀了，对吧，那你说这些情况它都有加速，它其实有一种更加恶化变得不好这样的意思， 它有它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意思、 嗯、 反正它都是 make something happen faster， or earlier than expected， 或者是让什么事情提前发生， 对， 让什么事情速度加快， 对。所以朋友们在用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哟，它是不是只能用在啊、哎、运动员越跑越快，真好啊？ 对，你平时夏天你出门不撑伞吧？你不戴墨镜吧？那就加快你的老化过程， 哟， 这也是加快。Exposure to the sun 就是暴露在日光下 ，can accelerate the aging process。 哎呦，就能够加速你的 aging process 衰老过程。 看，让你们不撑伞、 嗯、让你们不涂防晒霜， 不涂防晒霜， 让你们出去瞎折腾 让你们不戴墨镜的， 不听 PK 台 Accelerate、都可以这么用， 对， 好 啊。所以您看我们学完以后就发现，哟，这词儿原来是中性词， 是个中性词、不过它是个动词啊。好，再来加 ACC， 加什么？我们来加一个 Accent， 行 Accent C-E-N-T Scent、Scent 是什么啊？ 哎呀， 不是那个Century， 对，没错没错。 Century 是什么？世纪。 对，世纪，一世纪就一百年吧，所以 C N T 就表示百的意思。 哎呦，这样一来，我连 Century 我也记住了。 那怎么拼的呢 ？Century？ 哦 ，C E N， 只记得 cent。 哦 ，C E N T U R Y， 没错。那咱们回到这个词儿啊，那您看看 ，C N T 表示百，对吧？前面有个 AC， 您看看是不是一个元音字母 a 加上词根当中的第一个字母 C 啊？ 没错 ，cent 的 C 又被 double 了一下，变成了 CC。 对，那我就是强调嘛，我一天能说一百遍， 强调一百遍。 您说我说的是什么呀？是不是我自己的方言？是不是我自己说的？ 我的母语啊， 母语本土话，对不对？ 对，本土话，家乡话。 那。 天天能说一百遍的不就是自己的母语吗？ 那可不吗？那为什么是本土乡音呢？因为你自己有自己发音的特点。 哎， 对不对啊？你一听，哟，这是我的乡音，我的家乡话，因为这个里面有我的语言特点。 嗯， 所以这个 accent， 哎，就是我们说的口音。 accent， 口音，这个推演的远了点哈，其实。就是什么东西，我觉得什么话什么音能说一百遍的，每天不就是自己的口音吗？ 就是口音啊，对啊，你一天到晚的说的就是自己口音了，是吧？ 丢人， 丢人是吗？ 对，口欠，是不是？ 好吧，是是是是。 对，大家可以用自己的，那、这不是我的方言， 是哪儿的呀？我真的以为就是你家。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在逗我们吗？ 好像是河糖。唐山的， 你干啥呢？这是， 你这又是哪儿的口音呢？ 北京和东北话的一个那个， 四不像， 四不像，哎，对， 发语天赋是差点哈。 我已经被黑三次了啊！ 哎呀，这个词不好记呀、 嗯， 说上一百遍的 accent。不过这词儿好在大家熟悉， 熟悉 accent 这词儿怎么用啊？浓重的口音怎么说？ 浓重的口音 strong accent。 哎，对，还有可以叫做啊。 就记这个就行了。 哦， 口音、腔调和那种土音， 嗯， 都是。我们说这个吧，哎呦，他说英语带有口音， 嗯 ，She spoke English with an accent。 注意 ，accent 前面的冠词是什么 ？With an， 对 ，with 冠词。 没错 ，an accent、 这个 with 呢，大家记住啊，就是带个口音，那个带字就是 with， 随带着。 嗯嗯嗯， 哎。Speak English with an accent. Speak Japanese with an accent. Speak Chinese with an accent. 没错没错、 对，好，哎，大家说是简单等于高端，有的说大家喜欢刚才我们演绎的那个口音哈。 他说你唐山的、好，哎，好像是有点那感觉。 对，以前那个赵丽蓉老师， 对， 演那些小品， 唐山的，他就是唐山， 他是唐山的，是吧？我其实我不知道我跟哪儿学的，我就经常做梦的时候，脑子里就 我刚要说 口晕在到处飞乱飞。 你说梦里学的， 就在梦里飞哈。 当然，这个也不见得非得是什么唐山话啊，什么东北话啊，就是任何就是，比如说，哟，他说的这个英语当中带着什么什么苏格兰口音，什么都是这个。 对，其实口音这个东西是挺好玩的， 很好玩，对，没错， 挺好玩， 对， 好的，是不是？父妈笑洒点儿， 就是我们有一次那个大家在年会的时候，就是用就说一个词儿，带动不同的口音去说，然后去猜这是什么，你发现真的很好玩， 好玩。 对，中国地大物博，然后文化多样性就从口音当中就体现出来了。 好，很好玩，这个词大家记住了。 嗯， 再来看下一个， access 又来了 ，access says。 好，我说 八成又是个词根。 哎，对了，大家注意哈 ，CSS 呀，这是以后我们在学词根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它首先表示的是走路、来去这样的含义。 又是个走路哈。 对，嗯，走太多了 ，IT、IG、CED、TAG 等等，它都跟走相关。所以这个里的 CWS 就表示的是走。 走，嗯，这个地方是走，您记不住没关系。以后我们还会遇到好多词儿都有 CESS。 对， 您先留个印象。 那朋友们，您自个儿分析一下，前面的 AC 是不是刚才讲的那个，跟它后面的词根是一个强调加强的关系啊？ 对， 对吧？这时我都想那首歌了，走四方，路迢迢， 水长长， 还没背到这儿呢， 是一样的意思， 对吧？你走嘛，所以您看，走的一直走，走着怎么就接近你那个地方了嘛？ 就是加强的走，是吧？ 啊，就快点到那儿呗。 嗯，加强的走有点就是在推你往前的意思啊、哦。 嗯， 那、 嗯、 就是前往。 前往。 去什么东西，要接近什么？ 对， 使劲走，使劲走， 没错， 赶紧到达目的地， 没错，没错， 接近目的。 说的太对了，我们最近就是那个教大家那个翻译的时候就说到啊，说如果怎么样了啊，我们就能够实现什么什么，那你就可以说 access to something。is achieved if 怎么怎么样 哦， oh. 就你看 if 就如果嘛，如果我们做什么事情了，那我们可能就是啊，我们就成功了，我们就 finish 了。但你可以用 access to something is achieved， 这就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口译当中的表达了。 哎，大家注意哦，您别看这词儿是接近的意思，但是它是个名词。 对，没错， 它就是接近某种东西，要抵达某种东西的一个状态， 走到某个地方去的状态。 所以这个 access 啊，您看看，比如说吧，它是一种通道，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通道，一种路 ，a way of entering or reaching a place 啊， 路径， 路径到。到一个地方的那个路径， 哎，是个路径。 嗯嗯， 你比如说，哎，警察看抓坏人哈， 嗯， 哇塞，从一扇破窗户钻了进去 啊。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里面谁呀？警察钻了进去。你想想，那个钻进去是不是通过一个通道啊什么的进去啊？ 所以说，它是一个 access， 是个名词，我又不能直接用 access 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得来一个，我获得了，我找到了那个通道。 对，大家记得 access 一定要这么用，就是 gain access， gain access， 对吧？或者是 have access to something。 说的太好了，没错。 这里警察 the police gained 获得了 gain 那个 G-A-I-N 获得了什么呢 access 好他已经获得了、已经获得了 access 了已经进去了、他通过什么方式呢 through a broken window 那就是通过一个破玻璃 破窗户 对就进去了 进去的所以什么钻呐、你都甭去翻译他拿到通道了、就叫 gained access 对希望大家哈、这些 access 这词啊您可真的要记记比如还有个词叫 available 哎，可获得的， 可获得的 ，access is available if 怎么怎么样，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对，所以它在我们以后的那个翻译当中就经常出现。 我们再来给大家巩固一下，去那个农舍的唯一的路是穿过田野，唯一的路，这个地方路其实就是 access， 那就是 the only access to， 你看，the only access to， 它是个路径，对不对？ 好去农舍，那我得先说农舍嘛，因为是 to 嘛，对不对 ？To the farmhouse， 穿过那个田野 ，is across the field， 那就是在那边的田野，那不就穿过田野了？ 对，大家主要要记得，唯一的路 ，the only access， 保证你以后用得到。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唯一的路， access 比那个 road way 强多少倍？ 没错，没错， 你看，就是一个。IAC 加上 CESS 就可以这么用。 对，像刚才金老师所说的那个 way 啊，就这种词，其实它更多的是在一种文学 方式方法 、对，当然可以在文学作品像诗歌当中哈、它是有意境的，但是 access 通常呢实打实的。就是一个路径， 都是一个路径， 哎， 好记哈。 对，你像罗伯特·弗洛斯特写的这个一条未经走过的路。Untrodden ways， 这个 untrodden ways， 它用的就是 ways， 它不用 access， 因为它太商业化了，这 access。 对，双人、对 access 就是那种路要到达什么地方，要达到目标 对 目的，这个就是唯一的方法， 没有什么感情色彩，就这是方法，去吧。 对，这是个路途，你要经过它就好了。 对， 好，来说一个比较温暖的哈。 嗯 ，a company 是公司。 对，不过呢，朋友们记住 ，company 其实还是意思叫陪伴。 哦 ，company 这个单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叫做陪伴。 对，你比如陪着我去哪儿哪儿 ，make a company of me， 真有意思哈、这公司跟陪伴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哎呦，那大家觉得是先有公司还是先有陪伴呢？ 先有陪伴啊。 对，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全世界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股票指数，叫做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工业指数。道琼斯其实是两个人，一个是道。一个是琼斯，他们俩创办的公司，当然设计这个道琼斯指数的主要的那个人是道，对吧？那就是在没有公司之前呢，其实大家就是合伙干点小买卖，所以要想开公司，您得先志同道合，得是一帮朋友一块儿干活才叫做公司。 明白了，所以叫中国合伙人。 哎呦，这接的太好了，对，没错。 合伙公司 啊， 这伙吧，就是合在一起的伙伴， 啊、 那就是陪伴吧。 您看，咱 PK 台红红火火，为什么呀？金丁老师和几位嘉宾都是好朋友， 对， 是不是？ 嗯， 为什么这么怀疑的看着我？ 没有啊，我带着多么期待的闪烁的眼神 哦， 闪闪发光的眼神， 闪闪发光的眼神， 陪伴。嗯、那么使劲陪伴是什么意思啊？加强陪伴。 那就是一直伴随着你，陪伴着你，伴你左右呗。 常陪， 常陪， 温暖吧。 好，这词儿， 这词儿， 嗯 ，a company， 你看看，使劲陪着， 使劲，嗯， 赶都赶不走。 因为他 AC 嘛，他加在这儿，但是极其热烈的强调。 大家注意看哈，这个词要掌握两种用法。第一是它的一个基本用法，就是人陪人。 人陪人。 你比如说旅行吧，他旅行呢是由他妻子陪同的。 嗯 ，his wife。accompanied him on the trip。 这里大家记住哈，旅途中就叫做 on the trip。 你说我目前正在这个出差呢，就是 on the business trip。 对， 前面的 his wife accompanied him， 大家看它是及物动词， 这就是啊，谁陪谁就行了，谁 accompanying 谁就行，这个很简单。 对， 陪伴。还有一种用法是什么呢？与什么呀？同时发生，同时发生。 哎，我知道了，有的那书里面配一光盘，您看看这光盘和书是不是同时发给您啊？ 哎，书陪着光盘。 对，没错。那这种附赠光盘怎么说呢？ 我们 可以把 accompany 这个动词后面接上 ing 做成形容词，使得它就成为了一个修饰 CD 光盘的这个形容词了。 所以一个附赠的 CD 就是accompanying CD。 对，那一张呢就是 an accompanying CD， an accompanying CD、accompany 加上 ing 了、 嗯、 做成形容词了。 对，所以你比如说我们看啊，有的那个买一盒酸奶送两杯酸奶、那个、 任何那种赠的都叫做 accompanying 酸奶。 说的对，太好了，没错， 是不是？所以这个附赠的我们也学会了， 附赠 它就是和什么陪着什么一起来的。 对，当然我们可以用的是 with something accompanied 也行、哎、with something accompanied， with 两杯酸奶 accompanied。 你比如说狂风驾着暴雨、 嗯、 一起来的吧、 啊、 strong winds 狂风、狂风 扛风是挺扛风的，对。 Accompanied by， 嗯， 他被什么陪同了 ？Heavy rain， heavy rain 陪同着了。 嗯， 你看看是不是陪同、嗯、伴随、附赠都是一起的捆绑？ 捆绑，对对对，就这个感觉， 就这个意思。 嗯，所以你看这些词是不是很好玩呢？对吧？ 太好玩了， 啊、 太好玩了。 嗯， 咱们今儿个还有时间再学一个。 太好了， 这个比陪伴更高级。更上升了感情了。 那是什么？哦，心与心的交流了，是吗？ 你看看， 嗯， 这个单词你光看它本身，你都猜不出来它有这么高端的意思 啊。 叫做 accord， accord， a c 先摘出来，肯定是前缀了。 嗯， cord， c o r d， 关键是 cord 是什么意思？ 好，如果大家背过这个8000以上的词汇吧，我们应该学过一词叫做 cordial， c o r d i a l。 这不没背过吗？ 哦，对，没背过啊，就有这么一个词儿吧。 啊、好的 啊，您记住啊 ，C O R D 表示的是蹦蹦蹦蹦那个心、 哎、 心脏的跳动， 对，是吧？ 真的， 对啊。那 cordial 后面接 ial， 你想想是不是发自内心的、赤诚的？ 哎呦，哎呦，是什么词儿？赶紧给我们写一下 啊 ！C O R D I A L， cordial， cordial。就是那个赤诚的啊， 哦，赤子之心呐， 哎，对，就这感觉。所以你看，好多我们的那个科学家是吧，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呵，都回国参加咱们的建设，赤子之心，就您说这个，就这感觉。所以 C O R D 它永远表示的就是蹦蹦蹦蹦这样的意思。 哇，就是心脏， 对， 心脏。来，我们看聊天室当中有没有同学给我们把这个词第一个看谁第一个写下来。好 ，Jackie Wu。Cordial， 哎呀，刷屏太快了哈！ 啊，太好了！ 我翻一下、，Cordial 的意思就是热忱的、兴诚恳的、兴奋的。 嗯， 哎，兴奋的也有这意思哎。你想这心 呐、啊，对 对吧？蹦蹦跳跳，速度很快的，兴奋的。 没错，您甭急啊，咱后面的词根课里面，我们以 C R， 哎，跟你讲好多呢， 多了去哈。 对， 先看这个 Cord， 今儿了解 Cord 是啥意思？ 嗯， 心脏。好了，我们来推了 ，A C 是加强。 嗯。 Cord 是心脏， 对。 那么 Cord 加强心脏， 对。那心是什么呀？是最真诚的东西，对不对啊？ 对。 我这个加强我对您的忠心，对您的这种忠诚，那你看看是不是要和您在一起？您的枪打到哪儿，我就指到哪儿啊？错了，您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 嗯， 就这种跟你保持高度一致， 一切行动听指挥， 一切听您的话。 就是我的心念到哪儿，你也到哪儿。 没错，这个 跟着我集合 是。 啊、哦，那就是心心相印啊、 对，心心指我心这种感觉， 心相印餐巾纸、心心相印 啊啊、对，两个心两个心啊， 心心相印， 对， 使双方心心相印，那是什么意思啊？他不就是咱俩一致吗？ 对呀、你看那两口子说一不二，对不对啊？ 两口子有时候不一定一致， 和谐，和谐， 对，但志同道合的才能够心心相印。 哎，没错没错， 真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其实大家应该背过另外一个词，根据什么什么，那个咋说 ？According to。 对，但你想，为啥叫根据？根据的什么呀？是不是根据你的核心呢？ 哦，对呀、 嗯， 这么一想，一通百通。 是的， 就想知道这个 accord 怎么用，因为平时用的可少了 啊。就是，那咱们现在来看看例句吧。accord 我们理解为它是一致的意思啊。 对， 所以呢、它有一个核心的意思叫做协议和条约。 嗯， 这太容易理解了。协议条约不就是大家 最核心的 两颗心达成一致吗？ 对，没错，没错。 所以 accord。作为一个名词，它是一个 formal agreement between two organizations or two countries。 我太同意了，你想买房和卖房，你要买你要卖都喜欢这房子，最后才能达成交易， 一个 accord， 这就是一个交易， 那 条约， 两个国家签署和平条约、是吧？ signed a peace accordA peace accord， 签署和平条约。 对，当这 accord 呢，现在怎么说呢？也用啊，但我们可能更多的会用 treaty 那个词。 哦，那也是条约哈、 条约。 所以咱以后说什么一致的时候，别老说 agreement 了。 哎，对 ，accord 也是啊。 对，还有同学说，哎呀，我还会用这个 consensus 也行，但是不这 accord 有这种感觉。 哦， 哎， 所以啊，我们学一个短语啊，叫 in accord with something， 那就是与什么完全一致。 太好了，说这个行动啊，不会符合我们的方针的。 符合是什么？是什么？ 就是那个 in accord with。 对，它就是一致的意思。 嗯， 所以你说，哎呀，符合没学过 ，in accord with、这个行动 ，this action 不会 would not be。In accord with， 所以你要使用中你要注意 ，be in accord with， 才是正确的用法。 对，因为这个前面得挂 be 动词嘛，那跟什么不一致呢 ？With our policy。 哎，所以 be accord with 就是与什么一致？ 对， 与 our policy 我们的方针一致。 是， 看这个非常中式的语言，英文中其实很简单。 对对 ，the action would not be in accord with our policy。 所以。要听今天老师的话，是 be in accord with。 哎， 嗯， 我们给大家补充一个特别高端的， 再来一个， 叫做 of one's own accord。of one's own accord， 某个人自己的心，某个人自己的意愿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来自我心，发自我心，我自愿的。 对，我自愿的，你都甭叫我，甭强迫我。我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就咱刚才说的嘛，那些科学家们 自愿回国，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对不对？ He came back of his own accord. He came back of his own accord. 他主动回来了。 您就记后面的 of one's own accord. 就 one's own accord. 记得有个 own,、O-W-N, 自己的。 好多 人自己的意愿。 哎，可能会用一个词叫做 voluntarily。就是自发地、 那个啊， 或者的 spontaneously 这样的词， 那个是哎呦、我举个手，我参加，我志愿， 哎， 那个意思， 对对，没错， 这个都是不用跟别人商量啊，我内心心指到哪儿，我就去到哪儿。 而且我还是建议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多用一些介词对搭配。第一，本土化的水平更高， 嗯。 第二，占地儿啊， 哎， 长啊。 不过我们确实挺烦那个 voluntarily 了，因为我们没别的词儿可以替换。 对。 现在终于有一个发自内心和志愿的意思了， 叫做 of one's own accord。你看，妙不妙？棒不棒？ 棒。 这可听着有没有意思？ 开心爽。 哎，所以、好，今儿咱们就学这十个词，真不多。 嗯。 九个词。真不多、 不多。 好， 这是实打实的呀。 对， 嗯， 好，最后我们来把这个词给大家全部念一遍。 好， 第一个 ABABS 表示相反、离开、变坏的意思。 Abroad 启程、离开故土、在国外。 Absent 那就是不在场的、缺席的。 Absorb 吸收。 Abuse 滥用。 AC 还有 AD, AG, AN, AP, AR, AS 和 AT 都表示的是加强的意思。 Accelerate 增速。 Accent 口音。 Access 接近。 Accompanying 陪伴伴随。 Accord 与什么一致。 今天的课堂任务下来以后、没别的九个词和他们讲的例句怎么用全部背下来。 对，里面的介词搭配，对吧？ 嗯， 还有就那些好句子，什么护手霜不用的话就怎么怎么着，我这多好，多实用啊！ 太实用了、这九个句子对任何一个同学来说没有任何难度啊。 这种句子你看多暖，对你女朋友说抹点吧，待会儿该那什么了，该 aging process 了，对不对？ 富妈从这些细节就可以看得出，她其实是个暖男 啊， 不然她也经受不住我们这样的狂风暴雨的摧残。 那个 heavy， 我们是狂风加着暴雨的摧残。 然后我还阳光灿烂， 富妈全都 absorb 吸收掉。化成了内心的负能量。 这样子，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正能量。 对，真不容易。富妈，给富妈鼓掌， 鼓掌，给大家鼓掌啊！谢谢大家坚持听完我们的节目。 好，我们的词根词缀第二课呢就到这里哈。 嗯， 接下来我们期待更精彩的第三讲了。 太棒了， 下周见， 拜拜。 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One thing I know, that is I know nothing. 世界很大，我们很渺小。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与您分享每一刻。